一人来，哎呀是痛啊是痛啊，叫别急嘞不得疼，我一人来 Yeah! 他俩是天使的 之间下来只对对马呀，下来只对对马，这片子花海嘛，哎哟，右边子是你马呀，雪白的鸽子头。门啪啦啦啦啦啦啦，门啪啦啦啦啦啦啦，门啪啦啦啦啦啦啦，今天新娘说飞来马呀。哎，阿哥娘家你是哎哟，一辈子可是马呀，尾巴是两条子。灯啪啦啦啦啦啦啦，灯啪啦啦啦啦啦啦，灯啪啦啦啦啦啦，一条人人子少子嘛呀，哎，一对几个子，哎哟，亲家的进来嘛呀。他俩是天使的子，人啪啦啦啦啦啦，人啪啦啦啦啦啦，人啪啦啦啦啦啦啦，今天下来只对对马呀，下来只对对马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袖筒里筒的千里眼是由花儿王朱仲露所演唱的，接下来是两位维吾尔族歌唱家所演唱的歌曲，请听加米拉所演唱的阿瓦古丽手帕，和克里木所演唱的《塔里木河》，库尔班大叔，您上哪儿？一起来欣赏吧。 Thank you. 阿拉古里。我骑着马儿朝七个路过那一里，看见了 心中的歌，阿林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，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。骑着骏马天山行喽，花香又在你的怀里轻轻地点拨，当我穿过炽热的沙漠，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。阿林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，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。大林漠河，啊，故乡的河，你用乳汁把我养育母亲河。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，哎，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。 手还带着水葫芦， 水葫芦， 手里还拿着冬不浪。